好，大家好，今日7月30日，望向編輯部，我是曾 BC， 我是加灿生， 系马伟根， 系 讲今日有啲窒，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紧要。今日咧，我哋就想讲一个 topic， 其实咧，喺香港都好 hit 嘅，喺呢个网台界同埋呢个 Facebook 上边咧，就系、是、呢个100无上市啊。我咧就自从佢呢个林日曦咧 take side 支持梁天琦屌柒嗰啲而屌柒嗰啲支持杨岳桥嘅人咧，我就好少睇到喎。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咧100无嗰啲嘢，我真系好少睇啊。偶然喺 Facebook 睇到人哋 share 咯。 我都系间唔中睇到 Facebook 嗰啲100无嘢嘅啫。咁、即系见到有时佢都系讽刺时弊咁样。即系搞下笑咁啦，吓、 哦！但系咧，佢哋话咧呢半年咧，即系呢半年咧，佢哋就讲少咗好多政治嘢。其实你哋觉唔觉得佢系为咗上市部署噶？因为据闻，好似唔系据闻，因为好似100无都系有明报嘅股份喺入边嘅。人哋就话明报已经系有少少系俾共产党收买咗啦，所以 买少少系直情啦。 系啦， 佢直情系明报，真系咁咯。 其实加拿大有冇明报噶？ 知边个啦？ 加拿大有冇明报噶？ 有明报嘅影响力其实系好大。佢喺佢有明报加东版加西版，美东版美西版。其实、即系加拿大原本应该仲有一份嘅叫做《世界日报》，系台湾嘅，都执埋啦。咁啊，而家系其实华文传媒系剩翻星岛同埋明报，以多伦多嚟讲，加东嚟讲，加西都系得呢两份。 许留山系咪喺度啊？ 哦，喺度啊！ 许留山，我知你对呢啲对 marketing 咧就好有认识下。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你觉得D 一百？唔系 ，sorry， 对唔住，我唔好意思啊，对，唔好意思，大班系100无。呢個 platform 咧，可唔可以 sustainable 咁樣運作落去？因為嗱、我就聽咗隔離台啦，聽咗阿土嘅分析，佢就話可以短炒一下，但係咧佢話佢嘅叫做恆常嘅收入咧係唔係好高嘅，但係啲非即係嗰啲唔係恆常收入咧就會高啲嘅，所以咧佢話呢盤生意咧唔一定可以好即係長遠咁溫落去嘅。咁咧，佢哋就得咗少少結論啦，就係話佢係想，就話三個大股東係想脱身嘅啫，想甩身嘅啫。 其實都似喎，其實都似嗱，其實你睇翻咧，嗱，好似佢哋佢哋而家公布出嚟嗰啲數字咧，嗱，或者唔好睇佢公布出嚟數字先，睇我平時接觸100无佢哋係點樣先啦。嗱、其實佢哋似一間咧，係一啲好似廣告公司咁嘅嘢。咁佢會有佢哋嘅，會可能接一啲客翻嚟，可能幫佢哋做一啲promotion 啊，即係好似你見咩黎明嗰啲咩白咖啡啊嗰啲咁樣，即係會可能會做一啲咁嘅廣告咯。佢會可能會喺佢 Facebook 咧，會幫一啲客人咧出一啲 post 啊。所以佢哋個 Facebook 同埋佢哋嗰個 media 裏面咧，即係一定要你唔可以淨係永遠就係擺曬啲客嘅嘢喺度噶嘛，咁冇人睇噶嘛，咁一定要滲一啲自己個 media 佢哋嗰個形象上嘅嘢出嚟，可能佢哋就中意玩呢啲咁嘅，攞啲時事又好，歌又好，人又好，攞嚟笑一下啲咁樣，咁就可能攞到嗰、那個like 數翻嚟，同埋即係建立到自己嗰個 image 出嚟。咁你睇翻佢呢樣嘢就係、是、你其實如果當你做一啲唔同 product 或者可能唔同嘅。幫唔同客做一啲嘅推廣啦，咁其實呢啲收入唔固定㗎嘛，即係你可能個客可能佢跟住去，可能試完你100无之後，可能佢唔想再搵你試，即係可能做過一次就夠啦，即係其實佢某啲客嚟講呢，其實都係即係我同佢都合作過咁100无就，咁可能都個客都係覺得試過佢哋一次呢就夠啦，下次呢唔需要啦。即係你撬，你玩第一次就天才啫，你再玩第二次咧，咁其實就冇咗嗰個 noise 噶啦。如果我自己覺得咧，就佢唔會係咁，即係咁值得去投資咯。同埋你睇翻佢嗰本雜誌咧，佢有出一本叫100无嘅雜誌啊嘛。嗱，好老實，依家你見飲食男女其實 佢系其实都好睇噶嘛，即系其实呢本书嚟讲，即系佢讲饮食嗰啲做得唔错嘅，咁其实可能佢都可以讲下呢个咧，佢近来就话喂我唔再出姊妹啦嗰啲咁样，系都系可惜嘅，即系真系出咗好耐，咁你一百毛嚟讲咧，其实佢嗰本嘢咧又系里面都系玩翻呢啲咁嘅搞笑啊，低即系低低地能啊啲咁嘅嘢，你其实咧你睇。其实嗰阵时佢一开头出嘅时候咧，佢系本书咧，佢系都系卖得嘅，可以咁讲系卖得嘅。但系跟住其实嗰个年代嘅时候咧，你佢卖得啫，其实成个香港大环境嚟讲咧，啲纸媒咧都系卖得嘅。 明 咁、啊、到到呢个年代度咧，其实佢系唔系仲咁好卖咧？嗱，即系其他书店，即系其他报摊啊，嗰啲我唔知。如果咧，香港嚟讲 OK 便利店咧，咁我得翻嚟个数咧，我都知道其实佢退书咧，佢系退超过一半以上。 哇！咁你觉唔觉得佢系即系纸媒佢蚀紧啊？ 纸媒蚀紧啦，睇下佢做几，即系佢点样去做法啦。嗱，我揭过佢本书广告咧，就真系唔系好多嘅。同埋，如果依家嚟讲，即系好似我哋呢一行嚟讲啦。你话点解？你可能你话喂，嗰时揭本书咧，即系揭啲杂志咧，其实好似唔系咁多人落广告啲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嗰个社会嚟讲咧，喂，如果我见到你呢一版嘅广告咧，其实我好多时啲人已经 skip 咗，咁可能会依家倾向于系以一啲即系另一种收，即系唔好咁 hard sell 嘅，可能用一个故事啊，或者可能唔同嘅事件去带出我嗰个 product 或者我个 service 咯，所以你见一百毛嗰啲系佢成功在于可能佢黎明白咖啡，可能揾阿黎明咪扮一个职员，跟住改咗首歌佢，跟住就好似条片好似好得意咁样，咁咪有嗰个 share 咯，同埋佢嗰个，因为人哋到时个客咧，其实佢睇到佢个你 Facebook 到时条片有出过几多个 view 数噶嘛，咁我咪知道你系其实应该系一个 profile 嚟噶嘛。咁但系你玩多几次就唔玩噶啦，同埋未必咁多客咧愿意去试佢呢样嘢。嗱，好老实，如果我咁睇咧，佢个纸媒咧，其实应该都系赚唔到啲乜嘢嘅。咁嗱，你纸媒赚唔到，咁你跟住你佢如果你用佢个 Facebook post 咧，可能帮搵佢度一啲得意啲嘅桥，跟住嚟到再喺 Facebook 度出个 post， 再即系睇下有几多个 view 数啊，点样嗰啲咧。嗱，如果以我所知咧，其实就唔系好贵嘅啫。其实同我摆喺苹果日报嗰啲 apps 咧，跟住可能出我广告咧，其实个价钱又差唔多嘅啫。即系你系啦，即系有，即系你头先所讲阿土嚟分析嗰啲咁咧。你睇，因为咧我即系你咪见佢摆咗篇佢哋嗰啲嗰、那個文件咧，即係話大概佢哋嘅收入係點樣嘅？嗱，係唔係篤數咧？可能我哋等翻類似啊，係啦，等翻類似啊 Tony 啲專家啦，跟住我哋先至再講佢哋嗰份嘢究竟係點樣來龍去脈係點樣，即係點樣搭雞棚啊，或者諸如此類。但如果以我所認識佢哋咧，就唔似嗰個吸金能力咁好咯。大家點睇 咧？我都係覺得係咁，因為佢嘅寫其實咧。substantially 即係真正地，佢只不過一間廣告公司嚟啫嘛，係嘛？ 係啊，似噶。 所以其實廣告你話 sell idea 幾多錢幾多錢呢啲，我覺得好容易篤大佢啫喎。即係好似我話呢條廣告，你 idea 值100万，值1000万，就好似拍電影咁樣都係篤嘅啫，好多嘢係嘛，都係篤數篤出嚟。所以佢條數咧，係我就唔係好信係咁實咯條數，即係但係點講咧佢。佢始终系有佢影响力，但系咧有啲人就讲到好似话佢同一仔差唔多，哇！我觉得差好远，因为 哇两样嘢嚟嘅喎， 一仔始终有实物咯，有实业喺度，佢又有佢大楼啦，但系佢嗱我唔计嗰啲实业嘢，啲 property 嗰啲嘢，但系佢话嗰啲影响力啊，将来会取代一仔，我真系。我覺得唔會啊。 嗱，因為咧，如果似一仔呢一類咧，佢會我哋香港咧有啲叫做咩 ABC， 即係去睇到佢哋嗰個份報紙嗰條佢個實數啊，究竟係銷量幾多？因為咧，其實你入到一傳媒咧， 一传媒嘅大楼里面咧，你会见到咧有一个好大只，好似即系嗰啲好似嗰啲叫咩？欢乐满东华咧，嗰啲咪筹款咧，咪写住善款数字几多嘅？佢会有一个好大嘅牌，写住《苹果日报》啱啱可能寻日嗰个销量系几多，佢会咁样写住嘅，即系可能十万嘟嘟嘟几多份嗰啲咁样嘅。咁即系呢度佢会每日有个数弹出嚟啦。咁同埋咧，我哋香港嚟讲咧，佢有一间嘢叫 A.C. Nelson 嗰啲咧，就呢啲市场调查咧，佢哋会即时你都知啦，咁呢啲嘅可信程度比较高啲，佢系会睇到嗰啲即系苹果啦，或者可能佢哋唔同旗下啲杂志咧，佢哋会揾人做呢啲咁嘅分析，即系睇一睇佢系个销量究竟系实数系点样？我会见到个实数嘛，咁我见到个实数嘅话咧，我先至即系等于咁，我同啲客讲嘅，我都要俾人苹果就会问啦，喂，苹果咁佢个实数系点样噶？咁我俾到人哋睇，人哋知道系 A.C. Nelson 出嘅呢份嘢，咁人哋先至信我嘛。咁我咁人哋咪知道，咁咪会肯落咯，即系肯俾个钱去落咯。但系其实一百毛好难攞到出嚟噶嘛，我攞到就系你睇到我喺 Facebook view 数 叫做系 Facebook view 数咯。但系你有时你谂一样嘢，你一百但系一百毛咧就你就睇唔到实数嘅，即系佢嗰本杂志。 明白明白明白， 系啦。咁所以你同埋你要睇翻你嗰条桥喺一百毛嗰度系点样做，咁你先至会出到，即系咁你先至。即系你都要睇翻你条桥系点，咁我先知道，先至知道得出嚟个 view 数系点样噶嘛？即系可唔可以 hit 唔 hit 到嗰啲咁啊？系啊， 但系佢唔好意思，佢有冇办法 check 到？譬如话好似热狗咁啊，做假数啊吓，有冇办法 check 到佢做假数？ 你指边方面？但系如果系 Facebook 嗰啲咧，咁就真系睇到嘅。 系咯 ，like 数啊 ，Facebook like 数啊，做假啊，揿 like 农场啊 ，YouTube。假 view 数啊，呢啲有冇办法揾到嘅咧？ 如果佢啲片嘅 view 数咧，就未必得。如果咧你话 like 嗰啲咧，就仲可以。即系咧点样啦？之前陈云咧，咪俾人睇到嘅。 叙利亚， 哇！你啲 view 数但系咁犀咁犀利，跟住望望叙利亚啲 like 你啲，你个 post 系咯，即系唔识嗰啲文，即系可能假 account 嗰啲咁样咯。但系如果你一百毛佢就，我觉得啦，佢就唔敢咁样做嘅。即系你咁样就咁多年建立嘅咧，就一铺崩溃噶咯。不过暂时都冇人咁样去尝试用呢啲咁嘅 like 去洗佢版。即系陈文就话俾人洗版咧，即系话系人哋买啲咁嘅垃圾表数翻嚟，系啦搞佢咁样，系啦。一百毛就未试，暂时未试过系咁样咯。 系啦。之后我哋带出一个信息就系、是，有人咧就话想出传媒大亨，点知？点知咧、有人想做传媒大亨嘛？点知咧嗰、那个传媒大亨咧督数督到差唔多爆啦。督数差唔多爆啦，就俾一百毛超越咗。因为当时咧一百毛都系佢哋嘅清算名单嚟嘅。唔好意思，咁样咧就系、是、我就觉得好搞笑啦。即系传媒大亨就差唔多冇啦，但系呢个佢哋睇唔起嘅林日曦咧就越做越大。但系 唔系传媒大亨、啊，我哋讲紧阿汪洋达啊嘛，系咪啊？ 五嚿水喎、 啊，有汪洋德。 我哋先讲， 唔系喎，气势如虹咯、 啊。系系， 热血时报复刊，金钱师复刊，系咪先？即系又讲到自己需要纸媒、啊， 同埋嗰五嚿水咩企位啊？佢又偷咗一百毛嘅招，又话咩？万千星辉何台庆之类啊？咁佢哋好似系五周年啦，系嘛？之后企位都收五嚿水， 一百毛嗰个叫做一百毛嗰个叫做万千呃拉贺台庆系嘛？贺咩庆咁样噶嘛？ 系冇错冇错，但系热狗佢哋就五百蚊位企嘅啫。咁唔知道有冇人真系去啦？系咯， 实有嘅。唔系最好笑咧，佢俾人发现到佢咧，佢话佢唔知八月几多号咁样搞啦，俾人发现到咧嗰个场地咧，原来佢仲未订噶。 哦，咁 即系未订场地就已经。公布咗叫大家出嚟买飞喎。 喂，咁订阅时报都可以唔留地址啦。咁买飞唔一定有场地㗎嘛，係咪？ 你叫传媒大亨啫，我唔一定要留场俾你㗎嘛。 咁样係啦，係啦， 係咪啦。 同埋点讲呢，一百毛点解我头先都讲过，係因为佢嘅林日曦佢就调查啲人支持七号仔呢个杨岳桥，之后又话支持梁天琦啊。其实我觉得佢都系偏本土少少啊，佢本土同埋系支持勇武少少嘅，所以我当时就 unlike 咗呢个一百毛。 但系会唔会佢其实佢真系骑墙咧？ 即系嗰阵时见到，即系梁天 呢 个 就 系 我 point 啦， 呢个就系我 point， 我就想讲话， 因为嗰阵时你见到年青人系好多，即系好热心落去帮梁天琦拉票啊嗰啲咁样噶嘛。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佢系一个醒目仔咯，即系其实佢唔系本土派嚟嘅，只不过系想食住个势嗱。而家本土市场啲靓仔个个都迷恋本土啦，咁我咪话支持梁天琦咯，咁咪可以攞多啲 like 啊，同埋嗰呢个叫嗰啲 view 数 like 数之后，又可以 share 嗰啲嘢咯。 嗯，呢一招系咪抄黄杨达嘅？ 系嘅， 佢嗰阵时喺雨伞运动嘅时候，阿黄杨达就系佢哋嘅热血时报嘅 like 数就系嗰下攞翻嚟噶嘛。 系，我觉得佢都系嘅，但系 互相影响。 点讲咧？我觉得林日曦唔知啊，我都系觉得有少少信唔过，因为佢呢一年佢真系讲少咗好多好多政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啊？即系我就冇睇啊，但系我都听隔篱台讲嘅啫吓，咁。 我都有留意下，不过嗱，好老实，如果佢唔讲政治咧，亦都唔系一个错误嚟嘅，咁又唔可以话佢喂，因为佢唔讲政治想去上市之如此类，都未必有咁直接嘅关系。 但 系咁会唔会 而家你边个讲？但系你嘅边个讲政治就俾人钉死啊嘛？ 系啦系啦， 佢当日咁样撑林天琪话，你估佢唔惊嘅咩？哇，来势汹汹，喂，破产嘅，分分钟俾共产党玩到你。黎智英都顶唔住啦，何况我呢个区区林日曦，咁我又觉得系咩嘅？但系反而我有样嘢想讲，我又同啲热狗朋友讲，佢哋就认为啊，一百毛咧，基本上嘅做法就系交化每一件事，即系将每一件 咁似阿仇思达当时讲嘅嗰个论点啦。 佢哋嘅论调就系话。即系佢哋梗系帮阿传媒大亨啦吓，但系佢哋嘅论调就话每一件好紧要发生切身处地嘅事，一百毛就将佢变成一个笑话，于是就令到啲人应该义愤填空嘅事变咗嘲笑咗佢，咁就仲唔再理佢。 我觉得系嘅，我同意阿家灿讲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咧严肃嘅 topic 咧系唔应该交化，同埋如果你每一件事都交化嘅话，就觉得抗争系好儿戏嘅。我是这样看啦，同埋一百毛如果不讲政治，我又觉得有矛盾体嚟喎。你不讲政治，咁你嗰班基本盘系中意听你以前讲政治啲嘢，咁你会唔会流失一班基本盘啊？ 嗱，咁我有两睇啦，即系我哋凡事有两面睇啊。会唔会系觉得我就系将一啲严肃嘅嘢交化咗佢，就系、是、我嘅市场定位咧？会唔会呢？即系因为如果我系林日曦嘅角，即系我试下站喺林日曦同或者佢哋其实跟住嗰两个老细嘅角度睇啊，我冇社会责任嘅，出本嘢我又唔系为咗要好似热狗嗰啲咁样咩文化抗共啊，定咩建国啊之如此类，我冇呢啲嘅，我唔需要嘅，我净系搵钱系 view 数多人数多，我唔需要讲咩，我交化佢咯，得唔得咧？ 我觉得呢种都系 marketing 嘅一种方法嚟嘅，但系。即系有啲人睇得一百毛太高，又话佢系叫做帮啲抗争者，但系嗱，我觉得学你话斋都骑墙嘅啫，即系嗰个时候，咁特地情况下，咁我咪撑本土派咯。咁而家本土退潮啦，勇武退潮，咁佢咪做翻啲即系中间偏黄啲嘢咯，甚至净系讲 commercial 嘅嘢，唔讲太多政治嘢咯。 我哋咧除咗睇一百毛咧啊，如果林日曦嘅呢下咧 ，Facebook 年轻人比较占多，交化件事。如果因为咧，你哋喺外地咧就睇唔到，即系我哋有7-Eleven 咧，佢哋其实咧有个兜，一百毛佢哋旗下咧有个兜摆咗喺 7-Eleven， 就叫做黑纸嘅。咁有一张佢哋会可能会出一张嘢，就可能一张纸嘅啫，一蚊一张纸，咁可能正面即系 A5 咁上下大一啲咁样嘅。咁佢哋嗰张嘢咧。就有玩政治啦，即系攞一啲最热门嘅政治话题，咁就唔系交化啦。例如可能我唔系好记得啦，大概会系点样啦？嗰个内容系点啦？可能有个长毛就可能黑白通嘅，跟住就大大只字写住抗争，咁你咪觉得咦？一百毛佢哋都会撑长毛噶，或者佢哋对于长毛嘅表态，佢哋系有意见嘅。即系可能我唔拿起嗰张纸嚟睇，但系我知道你哋会系关心呢样嘢，即系你哋间嘢系。即系我会有咁样睇法咯。 哦， 明白。 即系佢都有玩埋，佢都有玩两面嘅，我觉得。 嗯，即系佢喺唔喺主刊度搞，喺啲副刊度搞，你意思系咪？ 梗系啦。 咁都几聪明。咁其实佢都几醒水，老实讲呢个人。 系啊。嗯。真系醒水噶，即系何韵诗嗰阵时候。俾人打压得劲嘅，咁咪出去黑纸度出咯，咪整翻张一蚊。即嗱，佢唔需要你，我唔需要你买，我需要你行经 Seven Eleven 望到我哋嗰个意思系点样。 咁就系 高招， 咁就系 promotion 啦。咁其实已经 promote 咗佢啦，系真系高招嘅，高招 系噶， 系嗯。 咁 不过都好笑喎，跟住林日希一。讲咗呢个上市消息出嚟咧，喂，我见到有人问咧就话，喂，几时热血时报可以上市？ 哦， 哇，笑到肚都痛埋，真系，喂，好争好远，佢哋个吸金能力或者佢哋嗰个，你就睇咧，喂，有时啲人真系，即系你话自己系传媒大亨啦，其实有时，喂，我数一数你手指，我望一望你系咩料都知啦，嗱，你攞啲乜嘢去收人钱咧？即系你做到啲乜嘢出嚟？你觉得我系你有市场价值咧？你啲新聞又唔得，你啲節目又唔係過癮個人，你其實睇翻啦，佢冇大牌子揾過熱血時報出過。 靚波王啊， 靚波王點知大牌子啊嘛，靚波王係咪？ 有冇天賣噶？我想問， 好似仲見到靚波唔知乜嘢添 哦， 都好似見過，唔知唔知即係大角咀咁上下，好似經過見到一間唔知靚波乜 哦，係啦，咁係啦，咁。一百毛呢个就讲到呢度啦。家产系咪有其系咪想讲个 topic 啊？家产 吓，咁唔系我想问一下咧，马来西亚有冇类似一百毛咁嘅嘢啫？阿马来根系马来根， 够唔够胆攞啲政治咁样玩咧？其实 呢度有报业啊，或者杂志嗰啲，全部系受制于呢个出版法令嘅。 哦。 如果你嗰啲标，甚至系标题，你譬如我讲一个例子啊，究竟乜乜一马投资公司有冇贪污？后边系一个，就算你后边系一个问号啊，咁样嘅标题啊，你嘅报社啊嘅总编都要上去呢度嘅内政部去解释噶，点解你放咁嘅标题啊？ 哦， 香港有咗23条之后会不会咁样嘅咧？ 可能都有机会。 唉，真系有机会，真系惊嘅。 系，但系其实咧，香港都系俾好多地方自由嘅。真心讲，即系比起好多所谓叫做有民主嘅国家，我觉得香港都系唔错嘅。只不过系有啲人系不断咁踩低香港，或者系我哋以前都讲过啦 ，anywhere but Hong Kong 啊，即系边度都比香港好嘅。日本啦、泰国啦、马来西亚啦、台湾啦，嗱，喺我看嚟，呢啲地方都系唔够香港好。我觉得啦，即系我又讲个例子，即系日本呢排咧，我爸咧就叫我帮一个朋友谂住搞个移民过嚟，即系佢系大阪，即系个我爸嘅同学咧，佢就嫁咗个大阪嘅日本人，之后咧咁佢就。佢就話有冇辦法可以移民嚟澳洲？佢哋間公司就係一間比較好出名嘅大牌子嘅，係搞咩重工機電嘅。咁咧就日本經濟就唔好啦，咁就俾咗肥雞餐俾佢，叫佢提早退休啦。咁咧就話咧佢哋就想賣咗大阪間樓，就嚟問我有冇辦法，因為佢係做 engineering， 咁我小弟都係做呢行啊嘛，即係有自己公司啊。咁佢就問我有冇辦法。移民嚟呢度，之后我就话点解啊？你哋日本都几好啊？佢话其实咧好多嘢都系你哋睇得好。佢话如果咁好嘅话咧，就唔会咁多人自杀啦。同埋咁好嘅话就唔会就唔会呢个经济衰退咁多年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咧好似香港咁咧，都好多香港人系想移民日本。佢话。移民嚟做咩啊？我哋呢个社会已经系老龄化好犀利喎！你同埋我哋呢度揾工都唔系容易噶喎、哦。咁同我咁讲咯。咁我就话咁我就问我老豆啦。喂，咁佢得唔得噶啲英文？佢话日本人啲英文好唔得噶，同埋佢系超晒龄啊。所以咧，我就真系冇办法帮到佢啊。同埋佢有个仔咧就。 因为太大压力啦，日本人应该系好讲完美主义。之后咁佢个仔就得咗严重抑郁症咯。 咁样。 所以咧，好多嘢都系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就好似我喺外国，系我住咗几代喺呢度啦。即系平心啲讲咧，其实可能外国住嘅环境应该系比香港好嘅。但系好多社会嘅 细节上 hidden agenda 同埋嗰啲好多嘢种族歧视啊嗰啲嘢咧，香港人可能唔知道，因为你哋都系嚟玩嘅多咯，我谂，同埋好多人咧报喜不报忧咯。 同埋有一句说话就咁样讲噶嘛，喺呢度嘅人就想走出去，喺出边嘅人就想走入嚟啊嘛。 系嘅，冇错嘅，永远都系咁嘅，所以都系。回归翻我哋想讲嘅就系我哋批评任何批评苹果，批评其他民主派，甚至白票党，系我都同大家兄弟讲过话，我有好多朋友都讲话，点解我哋 page 会成日批评白票党？我哋系想佢好啊，我哋想佢好啊，即系想佢做翻自己应该做嘅嘢，同埋唔好即系唔好做啲嘢。出嚟嘅具体效果系等于帮捻咗共产党啊，就咁、是、简单咋。 冇错，应该唔好再继续错落去咯，或者知道自己知道之前嘅问题喺边度，再改过翻去嗰啲咁样咯。因为其实可能有时啲人话喂，依家需要团结或者点样嘅，究竟佢哋系咪真系觉喂佢哋依家嘅行为系咪真系团结到咧？有时佢哋自己都未必明白，可能佢会觉得喂，大家点解你唔嚟企喺我嗰边啊？点解大家你团结啊嘛？你过嚟我嗰边咪得咯？但是你做紧嘅嘢系唔啱， 冇错冇错。 咁点过嚟啊？ 其实团结啊，我哋可能以后都好少讲佢啊，因为都费事讲咁多，讲到口臭。团结咧，但系边个第一个破坏团结先？系咪？边个第一个破坏团结先？即系呢个白票党之后，到今时今日为止，佢哋嘅支持者都系好似癫狗咁样咬鸠嗰啲叫做曾俊华啲支持者，系咪？所以系团结系啱嘅，但系咧有咩错，我哋一定要指正出嚟。如果唔系咧，我哋非黑即白，咁啊冇意思啊，做节目系嘛？ 嗯，应该就可以话黑与白之间，仲有嗰个好阔嘅光谱，即系我哋应该可能每一件事，我哋究竟喺边一个位仲可以落墨咧？即系我哋今日我哋自己内部讨论都系咁话啦，即系如果。有时啲嘢你就会变咗双重标准啦，你自己就 系 啦，可能你呢件事又咁样得，咁咦？但系你又话人哋唔准，跟住你自己又得，咁你咪变咗双重 标准。冇错，呢个喺阿萧生身上我睇到好多双重标准， 系嘛？ 系冇错，但系 或者佢身边嘅人都睇到好多。 冇错啦，冇错，就如朱亨啊嗰啲系咯，我觉得都系 系 啊，但系呢节差唔多啦，我哋不如下节再学讲啦，好吗？